么消防队都去了，也没给救灭了。没办法，把您给请去了。哼，您到那之后，对着这火，噔噔噔，来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灭了。怎么样？ 这吹的都没边了。我这相声还能救火呢？ 作用大吗？ 那也没你作用大呀。 我怎么样？ 我们北京东郊奶牛场不下奶了， 就把他找见，对着牛就吹上了， 吹响了， 对着牛就说上了， 说了一段相声，感动了牛啊，哎呦掉眼泪啊， 一检验呐，哎呦全是牛奶啊，哇，流入长江，后来就发了大水了吗？ 你这马季你可太能吹了，你 马季， 你这马季啊， 马季来了，马季在哪儿呢？哎，马季老人家来了吗？ 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 哪位是马季啊？ 你不就是马季吗？ 不，我不是马季。 那你是谁啊？ 我不值一提。 您是哪位？ 我就是小小的一个赵岩呗。 赵岩就小小的， 小赵岩，我就是。 你是赵岩啊？我是谁呀、啊？ 哎呦，看出来了啊！您就是德高望重的马季马老先生。 好啊， 我们俩换个儿、啊。 哎呦，马季马老先生、嗯，哎呀，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学问。哎呀，马季。马老人家， 怎么着？ 您可以称是我的百科全书啊！ 哪里？啊，我马季哪儿比得了您赵岩呢？您这学问大呀！大家都知道，您是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啊！ 不行啊，我赵岩见着您马季小巫见大巫了，不是？ 我马季见着赵岩那得退避三舍。 我行。我赵岩比不了你马季， 我马季哪儿比得了人赵岩呢？ 我赵岩差远了， 我马季差多了。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我赵岩不是好人。哎，我不得好死，死了都得喂狗。 像话不像话？怎么说着说着骂上了？ 吹吧， 甭斗气儿，再来 啊！ 告诉你 啊。 这回咱们海阔天空吹了， 你怎么吹我跟着怎么吹， 想怎么吹就怎么吹。 那是、啊、 你听着 来吧， 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我能耐比你大多了。 我爱抽烟，我一次抽三箱。 我爱喝酒、一顿我喝四顿半。 我们俩这是多死的，我告诉你 喝呀。 我跟你说 啊， 我不光吃喝玩乐 啊， 我还注意学习呢。 是吗？ 我经常用耳朵看书。 特异功能，好，你打听打听去。 你怎么样？ 我老用鼻子吃饭。哎，饱了。 那我呀，我用嘎子窝肘破， 我能用这嗓子发电，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我隔着你衣服看见你钱。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昨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我烧的这厉害呀、 我烧的比你厉害， 我烧69.8， 我烧74.6， 你没烧死啊？ 烧， 我烧的这厒害呀、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你烧不过我， 怎么着？ 我头上顶个水壶，3分钟把水烧开了， 煤气罐 烧。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 来吧。 吃着吃着坏了 啊，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怎么着？ 我把那个调羹咽下去了。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啊，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怎么着？ 我把高压锅我给吃咬下一块来。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啊， 我把这桌面咬下来了。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你还咬什么？咬 我 咬， 我把我鼻子咬下来了。 啊，咬自己鼻子 啊？ 你够得着吗？你， 我站在椅子上咬的。 没听说过。我这人少年老成， 我这人成熟的比你早。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我9岁大学毕业了， 那我8岁就结婚了， 我7岁我儿子13了。 走， 再来再来，吹牛也不上税，咱就吹呗。 我6岁 啊， 就长老人斑了，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我4岁就驼背了， 我3岁就留上胡子了， 我2岁就谢顶了， 我刚生出来我离休了。 我身高2.78米， 我身高4.69米， 还是我高， 我高， 我跟那国际大厦一边高， 我比国际大厦高3层， 还是我高， 我高， 飞机打我腰这飞， 卫星打我脚下就过了， 我高， 我高，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还是我高， 怎么着？ 我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在地沟里面， 这怎么讲？ 吹牛的人什么都不要了。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这片城市的声浪，这片冷漠的心墙，期待着能像风。

下面是罗洪亮书记的报告内容。5月12号下午，我正在莲花湖畔的莲月村主持一个村道建设工作会。突然，地动山摇，莲花湖像开水一样翻滚，有人大声喊：“地震了！”我和大家赶紧跑出会议室，爬上湖边的岩石，朝乡政府方向望去，那边已是满天黄烟，什么都看不清。不好，得马上赶回去。我和同事们急忙往乡政府跑。一路上，周围的农房几乎都垮了，水泥路面到处坍塌开裂。乡政府和周边的情况比我想象的更加严重，成片的房屋只剩下几栋，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之中，整个街道变成了一片砖瓦堆。罗书记，乡政府大楼垮了，好多乡干部都埋在了底下。罗书记，爱莲社区的房子垮了。几个村民跑过来对我说，中学的教学楼垮了。我心里一惊，中学垮了？这可是上课时间，几百个学生啊。我火速把在场的乡干部叫过来，主持召开了象峨历史上最短的一次党委会，大家做出了一个生死抉择，先救学生。乡长傅民涛立刻带着一群干部拼命向学校奔去，边跑边对惊恐的人群喊道：“快去学校，快去救娃娃！”地震把中学的教学楼全部震垮，废墟中不时传来孩子们的哭声和呼救声。已经赶到学校的家长哭喊着，扑在废墟上疯狂地刨找着自家的娃娃。慌乱中，有群众问：“乡干部都到哪儿去了？”民政干部罗代强跳上乒乓球桌，大声说：“哪个说乡干部不在？我就是乡干部，男人们都站过来。”慌乱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了许多。傅民涛嘶哑着嗓子对大家说：“现在只顾自己，谁家的娃娃都救不出来，都到那边去，到呼喊声最多的地方去，救一个算一个。”男人们过来了，女人们也过来了。身强力壮的男人站在了废墟的最上面，其余的人排成两行，把砖头和水泥块不断地往后传。十多分钟后，废墟里救出了一个活着的娃娃。但是，由于没有大型机械，救援进展十分缓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废墟中孩子们的呼救声越来越稀少，越来越微弱。我的心也越来越沉。怎么办？必须找到救援机械。我们马上派人四处寻找。15分钟后，东林村村主任袁凤群带着自家的两台挖掘机赶了过来。挖掘机进场后，迅速清除了废墟旁的路障，并打通了操场连接校外的通道。怕挖掘机伤到娃娃，木匠任龙富带着几个人拆掉倒在操场上的篮球架，土法上马，硬是把挖掘机改装成了简易的吊车。这两台临时改装的吊车在最危急的时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任木匠指挥吊车吊开水泥板，干部群众立刻跟进抢救。自救中，我们用手刨，用肩扛，用自制的吊车救出了30名学生。当天晚上，1000多名解放军、武警和消防官兵陆续赶到象峨救援。最后，从废墟中一共救出了68名学生。民政干部罗代强在组织救援前已经看到了埋在废墟里的儿子。当时，儿子露出了一只脚，老罗一眼就认出了儿子脚上穿的那再也熟悉不过的鞋子和袜子。但为了不打乱救援安排，老罗从来没有向救援队伍表露过自己的孩子也埋在废墟下。3天后，孩子的遗体从废墟中抬了出来， 儿子留给老罗最后的记忆，就是废墟里露出的那只脚。他后来告诉我，晚上睡觉就不敢闭眼，一闭眼，儿子的鞋子和袜子就在眼前晃。16号清晨，学校救援基本结束后，一部分机械和人手随即转到乡政府增援。但是太晚了，直到5月17号凌晨，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乡政府废墟中才清理出最后一名干部的遗体，包括乡长助理易大东在内，八人遇难。32岁的易大东2007年9月从都江堰市下派到乡里挂职，当时几块水泥板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救援的同事鼓励他要挺住，一有机械和人手马上就来救他，他却用微弱的声音说，不要管我，你们先去救学生。大东结婚多年，忙于事业，把要孩子的时间一推再推，大东走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是从得救孩子的笑容里，我仿佛看到了大东生命的延续。乡干部李明在乡政府大楼完全垮塌的一瞬间，用力地把一名来乡里锻炼的女大学生推出了死亡地带，自己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废墟里。后来解放军战士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运财产，来到李明家，问李明的妻子有什么贵重物品需要清理。他说，其他的都不需要了，我只希望能找到丈夫的优秀共产党员证书，我要让女儿知道爸爸是一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地震后的这些日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过这几个朝夕相处的同事的身影，浮现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如果早给他们几个小时，或许他们就能活下来。但是生死关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这几天到向娥乡爱莲社区的人，都会看到一块爱莲社区党支部的牌子立在废墟旁的受灾群众安置点。立牌子的人是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晚民。地震那天，他的母亲遇难了。他流着泪朝掩埋母亲的废墟鞠了三个躬说，妈，女儿不孝，顾不到您了。说完就匆匆赶去疏散群众。第二天，当他再次跑过家门时，家里人已经把母亲的遗体收拾停当。作为女儿，他能做的只能是最后一次帮母亲换上一双新鞋。5月16号下午，受灾群众基本安置妥当，王晚民带着支部几个人回到原来的办公地点，从废墟里刨出了向娥乡爱莲社区党支部的牌子。他把这块牌子再次竖起来，他要让社区的群众知道地震没有震垮他们的党支部。罗洪亮书记的报告内容与他跟我讲的和当地群众给我讲的是一致的。在5月23日到24日采访的时候，我受这个乡感动的确实也是这两件事。一是乡干部在自己同事被压在废墟时，首先提出了娃娃要紧，先救娃娃。二是在群众处在六神无主、一片惊恐和无家可归之时，爱莲社区的女支书王晚民带着支部几个党员从废墟里刨出了那块向娥乡爱莲社区党支部的牌子，并高高地竖在了废墟之上，让群众能够聚集在他们的身边，这是何等伟大的壮举。向娥乡 因一句豪言和一个壮举，将载入汶川抗震救灾的史册，并且获得人们永远的记忆。在同样是生命需要拯救的时候，乡干部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学生，这让到处是学校悲情的汶川地震中亮出了一道崇高的人性光芒。向俄乡的干部们的行为，在我看来可以比得上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敌人碉堡等等英勇的行为。因为作为成人，作为天下的父母，如果需要做生命的选择，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将生的可能留给他们的孩子。大震之时，在乡干部被埋的同一条街上，仅隔二三百米的向俄中学，当时有400多名学生被埋。罗洪亮他们选择对了，一句娃娃要紧，先救娃娃，让那些无助的孩子和绝望的父母有了一丝希望。即使在灾后的许多时间里，虽然不无悲痛地常常想起自己的儿女死去的那一幕幕悲惨情景，他们仍然不会有太多的怨气向政府和干部宣泄。这是向俄乡干部们做出正确选择后获得的最大安慰。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不想做深化研究，我只是想补充关于这个乡在此次大地震中失去生命的那一部分痛，生命之痛。这是主要的。地震灾害之所以使我们流了那么多眼泪，尽管有很多是被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人性复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大爱所感动，但我们无法回避那些突然失去生命的事实。8万多条生命，其中包括失踪的，在瞬间从我们的身边消失了，有的甚至是整个家庭、整个班级的消失，以及那种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现实，我们不能不关注，不能不做最重要的关注，因为这是生命。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我不得不补充罗洪亮书记的报告内容，因为他在报告中提到的一个叫任龙富的木匠。事实上，这位任龙富木匠是个英雄，因为他是最先开来简易吊车，并在现场连续工作近50个小时。他一个人至少就救出了5个生还的学生。直到15号凌晨搜救结束后，任木匠才悄悄拉着遇难的女儿的遗体回家的。任木匠就是从这条山路上把女儿拉回家的。一位老乡指着一条崎岖的山路对我说，望着泥泞而狭窄的山路，我不知道任木匠最后是何等的悲伤。据说他在现场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因为他没时间掉眼泪。在解放军大部队没有到来之前，现场没有大型机械设施，一切抢救都是靠双手刨，而横七竖八的水泥楼板组成的废墟和瓦砾，光靠双手刨的结果是，那些原本可以不死的人很快会断气。任木匠的英雄壮举，就是他有一套木匠功夫和他善良的本性。12号地震发生时，任木匠正和一帮搞机械建设的兄弟在山边吃饭，上午的活忙了一些，所以午饭吃得晚，这也使他和几位兄弟幸免于难。地动山摇后，任木匠立刻想到了刚刚转到向俄中学不到3个月的女儿， 坏大事了，我娃儿他们的中学不知咋样了，下山。任木匠凭着平时与兄弟们的关系一招呼，几个泥瓦匠、焊工、歌工都跟着他向山下跑。当时山上到处是飞石乱滚，十多里路他们跑了一个多小时。天哪，塌成这个样了。任木匠跑下山一看，女儿上学的学校一下就傻了，整个学校的大楼全部倒在地面，400多个学生娃活着站在操场一边的没有几个。任木匠扫了一眼，那边没有自己的女儿，那么孩子肯定被埋在里面。快来救娃娃呀，有人朝他喊道。 啊，哎， 任木匠醒了，赶紧朝废墟堆冲了上去。这时他看到现场抢救的人已经很多，虽然有人在指挥，干部和家长们排成三行，从里往外传递废砖块什么的，这能救几个人吗？任木匠急了，转身对一起来的几位兄弟喊道，你们赶快看看哪儿能搞得来氧气罐和切割工具。说完自己冲上废墟，大声说着，你们千万要理智，要讲科学。那个时候能讲理智的人少啊，家长们像疯了一样在废墟里到处寻找孩子，拼命地挖。但是当他们发现单凭自己的双手根本不可能救出自己的孩子时，这才明白过来，必须有工具，还得有懂行的人指挥。任木匠的话有人听了，因为他的兄弟不知从何处拿来的切割机，对搬动压在孩子身上的割断了的水泥板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而这些凭借双手是不可能拉断那些钢筋水泥板的。光这些还不行，得有吊车。任木匠发现切割机只能将一些断裂的钢筋什么的切断，但仍然不能将大块水泥板搬走，搬不走墙梁和水泥板块，仍然无法救出更多的孩子，他们像肉饼似的被挤压在横七竖八的断裂墙板之间，每延误一分钟就将失去一分生还的希望。任木匠问乡干部，镇上有没有吊车？干部说，只有2台铲车。任木匠说，铲车也要，开来再说。很快有人将2台铲车开过来，有人看着开来的铲车很失望，说，这家伙胳膊太短，吊不到水泥板吗？有办法。任木匠真是一个能工巧匠啊，之前的转眼的功夫就将铲车改装成了简易的吊车。这回抢救现场有人说话了，这是乡长傅民涛，站在废墟上高高的扬起手，大声说，大伙儿都听这位师傅的，哪个楼板下发现了娃儿，就赶紧让师傅用吊车。任木匠顿时长了脸，从来没有当过啥官的，看着现场几百人都瞅着自己，就挺了挺腰板，二话没说，将先改装好的第一辆简易吊车开到废墟之上，然后交给了一位一起下山的兄弟，自己又去改装第二辆铲车。都江堰副市长廖小平大约是12号夜间10点赶到象峨乡的，他这样回忆说，我到象峨中学的抢救现场时，就见到那个木匠在全场指挥，问乡里的罗书记这个人是谁，罗书记说是个木匠，还懂一些机械技术。我一看这个人是真有一套，立刻和乡里干部做出2条重要意见，一是抢救中学学生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二是现场抢救的指挥权交给这位木匠，他有经验，倒塌的教学楼只能靠机械才有可能救出更多的孩子。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位木匠确实不负众望。 任木匠指挥下的群众抢救现场开始有序起来，同时效率也要比家长和乡干部们靠双手刨要管用得多。但简易吊车是用铲车改装的，不一会儿其中的一辆吊车的钢绳吃不了劲儿，崩成两截了。怎么办？任木匠急了，说必须换成粗钢绳，可是乡里没有粗钢绳，得到都江堰去买。110马上走一趟。廖副市长一声令下，警车以最快速度驶回都江堰。就学生玩用的，快拿走，不用说钱的事，快走。货主一听警察救援，挥挥手就让他们拿走了钢绳。13号凌晨1点多的时候，也不知道任木匠从哪里弄来了两台正式的吊车，这回他真的成了抢救现场的总指挥了。这边这边，对，往下，再往下一点，好好起吊。在场的干部和家长们打心里佩服这位不知名的木匠，但他沉着和熟练指挥吊车的精气神，尤其是一个又一个生命被他救出时，大家没有不念他是救命恩人的。雨越下越大，向阿中学的抢救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分钟。任木匠如何不着急自己的女儿？可现在他的责任太重，在大部队和更多的大型机械设备没有进来之前，他是整个抢救现场的核心人物。他别无选择。救娃儿，救所有的娃娃是他现场的使命。他的女娃娃也埋在里面。慢慢的，有人在现场传开了。于是关心这位救命恩人女儿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多。13号一天是抢救人命最关键的24小时，所以任木匠根本没有时间去专门寻找一下自己的女儿，他甚至连特意去呼喊一声女儿的小名都顾不过来。人家其实不知道，任木匠也是特别爱自己的女儿，和天下所有的父亲是一样的。14号之后，从废墟里挖出的基本上都已遇难。任木匠的女儿也是14号被挖出来的，女儿同样已经断了气。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任木匠救出了很多孩子，但他的女儿却永远离开了他。任木匠的英勇无畏和无私奉献让我们震撼，但同时更加的痛心。大地震留给人们的或许就是这样复杂交织的感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孟孟，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 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讲到，在向俄中学的救援现场，一位叫做任龙富的木匠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熟练地指挥吊车救出了很多孩子。而当任木匠的女儿被挖出来的时候，女儿已经断了气。 娃娃，爸爸对不起你。 任木匠用衣角为女儿擦干净脸上的血迹，然后抹了抹眼泪，挥挥手，让几个兄弟把自己的女儿抬到一边后，又继续指挥起现场的吊车。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担此重任，任木匠不想轻易放弃。他知道在场有几百人看着他，他们中有娃儿同学们的家长，有乡干部，还有市里的领导。他觉得自己在这种场合下不能丢脸，他得尽全部的力量把市长交给他的抢救指挥权用好用尽。这一天上午9点来钟，任木匠趁有人唤他下了吊车，从现场的一位家长手里借了一辆三轮车，然后抱起已经没有呼吸的女儿，将她小心地放在上面，向山里的家登去。 你怎么又回来了？ 有人发现，才一会儿功夫，任木匠又出现在抢救的现场。 唉，这里不是还有活的吗？我哪能顾得上已经死了的？ 任木匠叹了口气，重新担当起现场总指挥。这是一个平民，他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乡干部在人民大会堂里向全国人民做报告时，能提一下他的名字，他的脸上就觉得很有光了。其实，他才应该去做报告，可是他没去。有人提起这事儿，他羞涩地说：“别吓唬我，让我去做报告，非得腿肚子抖动不可。” 向俄中学是此次大地震中死亡人数非常多的一个学校，而且是死亡比例特别高的一个中学。全校420多名学生前后一共得以获救生还的才68人。老实说，罗洪亮书记那生动感人的报告和任木匠那独特的英雄事迹，以及后来的解放军官兵们的英勇无畏奋力抢救等等，在向俄乡这块山乡土地上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各种事迹，都令我产生过强烈的震撼。但是，我仍然无法因此而减轻对这个乡死去了那么多孩子所感受到的深深的痛心。在我到达向俄乡的时候，部队正在用推土机对学校旁边原先是街道的一栋死楼进行最后的推毁。那现场的药水味和尸体味令人无法解开口罩说话。然而，当我在一位叫唐凤的遇难学生家长带领下，来到那个空荡荡的中学操场中央， 回首凝视旁边的那堆如山一般的废墟时，我想我必须摘掉口罩，因为这样我才能倾听到那些埋在废墟里的稚嫩的灵魂的呼叫声和哭泣声。当时我就在这楼的后面的田里干活，突然地动起来了，我不知道是咋回事，想抬起头看看，可双腿站不住，就只能伏在地上。这个时候我看到儿子上课的学校楼房突然摇晃起来，那个样子从来没有见过，整栋楼像没有下锅的油条似的朝左右猛地晃动了两下，接着就往中间垮下来了。就听到一阵隆的响声，一股很大很大的烟尘就冲到天上。我一想，儿子肯定被压在里面，所以赶紧冲过去。一看当时的现场，吓傻了。土堆里全都是娃娃们，有的当场就死了，浑身是血，看样子是被甩出来的。还有的肠子露在外面，嘴巴还能动，可是一会儿就不行了。最叫人揪心的是，那么多喊救命的娃娃，你不知道救哪一个好。家长中我是第一个到学校的，因为我的田就在学校的后面，离儿子上课的楼房也就200来米，而且地震的时候正好伏在地上，脸对着这栋塌下来的房子。地震弄塌这个楼时，我看得清清楚楚，想不到楼房塌得那么快，真是太吓人了。唐凤说这些话时，眼睛直直地死盯着我，怕我不信似的。你儿子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虽然我不想勾起这位只有38岁的年轻母亲的伤心之处，但我感觉唐凤还算比较坚强的，还是问了他。唐凤说，是第3天了。楼房塌了后，我们村上的人都过来了，乡里的人也跟着一起刨一起挖。后来有人用土质吊车吊楼板，可我们家长还是不停地用手刨。当时大约有1个来小时，到处能听到废墟里面娃娃们的呼救声，后来就很少听得见了。所以我们一边喊着娃娃的名字，一边拼命地挖，可是真没挖出几个来。后来天下雨了，越下越大，我们还是照样挖，第一夜就挖出了好几10具尸体，基本上都是娃娃的，老师也死了有20个。我就奇怪，到现在还想不通，我娃娃是初2班的，他们的教室是在南头，但最后挖他出来的时候竟然是在北头的地方，都是第3天了。当时我在南头的瓦砾里刨，有人在北头喊说又有一个娃娃被挖出来了，没气了。我跟着其他家长一起过去辨认，一看就知道是我的娃娃，尽管他脸上都是灰，根本认不出脸，可我是他妈，一看衣服就知道是我家的娃娃了。娃娃15岁了，属鸡的，9月份是他的生日。说到这儿，唐凤低下头，但却没有眼泪，因为眼泪早就流干了。那么多娃儿都死了，好像家长们的心也平和了一些。我们是农村，一般家里都有2个娃娃，所以碰上这样的天灾，那没啥说的。那就是不明白， 为啥娃娃上课的学校塌得这么个惨？你看看，这栋新楼就没有塌。唐凤转身直指与变成废墟的教学楼相隔一个篮球场的一栋似乎还没启用的学校新楼，心头显得很气愤。这回塌得最惨的都是学校，我们想不通。是，我们农村的娃娃没有城里的金贵，可毕竟他们也是父母的亲骨肉啊。一直平静的唐凤这时变得满腔愤慨。旁边一位戴着口罩的中年妇女走到我身边说，我的儿子也没了，他也是初二的，15岁，叫贾叶聪。那天我就在街头的铺面上忙活，突然房子摇晃了几下塌了下来，还好没压死人。我心想我运气还真不错，可是一想到儿子在学校我就慌了。我们都跑到这儿来刨，手都刨出血来了，还是没刨出来。那位妇女说着伸出双手让我看，只见10个手指尚能看见伤痕。我问，那后来呢？她说，我儿子是第二天被挖出来的，早就没气了。我实在不想再多问他们了，因为我想到自己也有个女儿，想到如果自己也碰上这样的事情，我肯定不如他们坚强，我一定是彻底的倒下了。儿女的命连着父母的命，天下父母都一样。我说，你们都是不幸的，我真的为你们失去孩子感到难过。谢谢你们，我想在这儿单独待一会儿。我请两位失去儿子的年轻母亲先走，自己独自站在向俄中学的操场上。这里现在空空的，只剩下一只篮球架的操场上什么都没有。洒满白灰的地面可以说明这里曾经有过的那一幕悲惨的情景。大人孩子的哭喊，活着的和死去的那一幕生离死别之痛，都在这里演绎。地震初期在报纸和网上流传非常广的一张照片，躺满用雨布和棉被裹着的遇难者遗体的篮球场，就是此刻我所站着的这块操场。300多个孩子，20个教室，在瞬间成了遇难者，与我们分隔在生死两重天。这样的悲剧和目睹这个悲剧全过程的那些家长的内心有怎样的创伤，我无法想象。我觉得从那一刻起，我每一天在灾区行走的双腿变得发软，每天踩在那些废墟上时，我总觉得我的双脚下面还有生命，还有那些仍在挣扎的孩子的呼救声，还有他们不甘离开人世的乞求的目光。于是我自责自己不该去踩踏这样的废墟，因为那是孩子们受伤和流血的稚嫩生命，也许我们不去踩踏，他们还会睡得安宁一些。可是我又觉得我应该去每一个废墟看看，或许在那么多压着的废墟里还有生命活着，他们只是没有幸运地被救起，但他们是活着的。即使10天、100天以后，他们仍然还活着，我们应该想尽办法去营救他们。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大震发生的第一时间里，那么多学校的倒塌和倒塌后造成的那么多孩子的遇难，让所有家长和国人不得不去想，这是为什么？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被晾在了公众面前。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明显的比较之后发现的问题，已经证明了一些倒塌的学校是由于建筑质量的问题而造成了不该有的严重后果。而另一个问题，事实上也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倒塌的学校班级里，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教室内的学生总数是六七十人。六七十个人一个教室，这么多人在一起，必定要把教室建得很大。教室越大，楼房的建筑框架就会增大，越增大，墙体和框架的承载能力肯定会减弱。许多现场一边是倒塌的教学楼，一边是依然完好无损的学生宿舍楼，这使人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同样，第三个问题依然不能遗漏和忽视。汶川大地震的震源在一个巨大的龙门山断裂带上，该断裂带始于汶川映秀，然后朝东北方向逆上500公里，其断裂的宽度约70公里，一直至北川以北。这也是此次大地震波及的面积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的原因。强地震是依断裂带的生成方向而走的，所有在这条断裂带上的物体和生命都是此次灾难的最严重的受害者。专家有这样的意见，一些建筑假如顺着地震波的走向而建，受到毁灭就严重，而一些数字七形或者是厂字形的建筑，由于与地震波产生阻隔式冲击，其破坏性也随之增大，这都造成包括学校、教学楼在内的一些这样的建筑的毁灭性倒塌。当然，以上这些解释和观点都不能代表问题的根本和全部。我们亲人的生命和那些幸存者心灵所印刻的创伤，才是最最值得看重的。对人而言，没有比留下生命更重要的事，尤其是对一切逝者而论。对活着的，他们的心灵世界是否健康安宁，才是根本。都江堰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并不是受灾最严重的，但由于我们最熟悉它，由于它在第一时间内让我们知道了它，由于我们最先看到了那些倒塌的学校竟然会是在距离成都很近的地方，这个距离就像近在我们身边一样，我们因此才感到特别的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几乎所有去灾区采访的人第一个念头都想到汶川的映秀镇，因为它是镇中。但映秀镇在成了灾区的那一刻起，它变得恶劣而神秘，没有特殊的本事，你无法接近它。只有空降兵和直升机在天气相对允许的情况下，方可触摸到它。在大震发生的三四天后，只有两支英雄的部队，一支是武警部队，一支是成都军区的陆军部队，才经九死一生的翻山越岭之后，到达了汶川，到达了映秀。然而之后的救援队伍仍然不能开通道路，映秀的进与出几乎都是靠空中生命线飞机来完成的。6月10日， 在大震之后快一个月的日子里，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知道了失事的飞机。成都军区某部陆航团的那架在映秀运送伤员的直升机，才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深山峡谷里找到了残骸。那一刻，我为亲爱的邱光华机长及其他十余名机组人员和伤员的牺牲感到无比悲痛。因为邱光华机长出事的前五天，我们才刚刚到陆航团采访，他是部队首长第一位向我们介绍的杰出的飞行员。我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比我还晚一年当兵，但他已经是副师职的特级飞行员了。邱光华给人的感觉是不善言辞，可他的飞行技术相当高超。大震之后，他已经飞过了无数次汶川。然而，那一天的映秀运送伤员，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在这个地方执行任务的飞行。部队领导那天特别提到了他们准备让陈林等同志轮休一段时间，可偏偏邱光华在这一次执行任务中出事了。作为曾经是一名军人的我，对他和战友们的不幸感到极其悲痛。地震夺走了我们太多的同胞的生命，邱光华的这一次牺牲本不该有，但是谁也无法猜测命运，所以我非常痛恨这样的天灾。然而我们人类无法抗拒天灾，我们必须无奈地接受这种苦难与悲痛。到达四川的第一天，我不停地翻看地图，可是仍然无法确定哪个地方的灾情更严重，更值得去。想不到的是，在我刚刚经历了一夜的余震恐慌之后，第二天的下午五点左右，我被一下拉到了与映秀镇一山之隔的龙门山。后来我回到北京，在请教地质专家时，他们才告诉我，其实汶川大地震震中就是在龙门山断裂带上。专家说，你去的那个地方与映秀事实上都属于震中，汶川的映秀在山的西侧，你是到了山的东侧。专家指着一张地震山脉地形图对我说，汶川大地震如果用我们地质学来解释，其实震起龙门山。震起龙门山，难怪我对当日在龙门山一路上所经历的一幕幕险景，至今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龙门山在地理位置上有什么特殊性呢？龙门山在本次地震中又经历了怎样的摧残呢？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孟孟，制作人张雅娇。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诗人王之涣所作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依傍着西山慢慢的沉没，滔滔黄河朝着东海汹涌奔流。若想把千里的风光景物看够，那就要登上更高的一层城楼。这首诗是王之涣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但不久就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便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只有35岁。唐诗中描写鹳雀楼的作品很多，但可以说王之涣的这首五绝可谓是这些诗文中最出彩的不朽之作。诗的前两句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在短短10字中，画面宽广辽远。写到这里看似已经完全概括了眼中的景色，而这首诗的后半段又把诗篇推入了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也正因为如此，这两句包含朴素哲理的议论也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句，使得这首诗成为了一首千古绝唱。鹳雀楼位于山西省永济市的蒲州古城，因为时常有鹳雀栖息在上面而得名。这座楼始建于北周时期，是北周大将军宇文护镇守河外之地时修筑的。当时的鹳雀楼建筑形制具有我国北方高层木构楼阁的风韵，它东靠蒲州古城，面向滚滚黄河，外观雄伟高大，气势磅礴。据史料记载，这座楼高约30米左右，虽然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建的，而建成之后竟成了一道胜景。这可能也是宇文护始料未及的事情吧。鹳雀楼历经隋、唐、五代、宋、金700余年后，在成吉思汗进攻中原的战乱中被毁，仅留存下了一片遗迹。明代时因为黄河水泛滥，河道变动频繁，所以那片遗迹也已经荡然无存。人们只能把蒲州的西城楼当作鹳雀楼，继续登楼作赋。1997年的12月，政府开始了鹳雀楼的复建工程。2002年9月26日，新的鹳雀楼落成。这座复建的鹳雀楼是现存最大的仿唐建筑，外观四檐三层，内分六层，总高 73.9 米。楼前开有一片鹳影湖，湖上有一座三孔石拱桥。如果从高处看，湖与桥的形状恰好构成了一只展翅翱翔的鹳雀，似乎正要飞向鹳雀楼。过桥之后便是唐运广场，鲜明的轴对称和棋盘式布局使广场显得规整而大气，就像王之涣的诗一样。跨过369个台阶，便可接近鹳雀楼，昂首仰望，耀眼的唐式彩绘能立刻将人引入艺术的王国。无论楼牌、高翘的檐牙或是墙上的壁画，一律使用的是一度失传的唐代彩绘艺术。经过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多方考察抢救，鹳雀楼是国内唯一采用唐代彩画艺术恢复的唐代建筑。后人如此重视鹳雀楼的重建与修复，恐怕与王之涣的这首诗不无关系。 短短的四句诗文，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相信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鹳雀楼再次吟诵这首诗时，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马鹏分析了逐浪岛的地形，得出岛上的淡水湖一定有与蓝洞连接的通道。 被困的海哥也通过摩斯密码告诉王法，可以通过水路救他们出去。而潜到湖底的小鱼和王法，除了淤泥尘沙还有水草，什么都没看到。更糟糕的是，他们把锅底状的湖床摸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马鹏分析的水下暗道。小鱼的心越来越凉，难道真的没法救出父亲了吗？这时小鱼发现自己被一大团金鱼藻包围了，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原路退回，转身反而会加重纠缠，但此刻四面八方都是细长浓密的藻叶，他已经陷入了各种纠缠中。幸好王法还在外围，一见小鱼被困便拿出了潜水刀，细心地帮他一把一把割断身上缠绕的藻叶。小鱼配合地停在原地不动，看着王法在他身旁忙活不停，内心一阵酸楚。王法还不知道他与马鹏的约定，如果知道他为救父亲如此轻易放弃爱情，一定会瞧不起他吧。和这个男人之间从来没有海誓山盟的承诺，但那种托付生死的信任却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想到父亲和王法之间，他只能选择一个。小鱼的眼泪在面镜里滚落着。王法割完水草，发现小鱼在流泪，还以为是受伤了，赶紧查看他的身体。就在把他的身体转了180度后，他身后突然露出一个洞来。原来那团缠绕小鱼的浓密水草正好遮挡住了洞口。在王法一通大割之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小鱼和王法同时用手电照过来，发现真的有个水下洞穴。洞口不大，幽深不见底，水流也没有往那个方向涌动，看起来不像是一条河道，也不知道洞的另一头会通往何方。这时第三束手电光照向了洞口，原来马鹏也已经下水了。淡水湖里的水下洞穴很狭小，仅够一人游进，如果前方没有可以掉头的空地，进去的人只能倒退着游回来。三人组在水下做了个简单的手势会议，决定由王法带着线轮游进洞穴，进去下导线打绳结，而他们在间隔一会儿后跟着导绳进洞。王法又一次作为前锋出战了。这个洞穴主要是石灰岩结构，有着云层般美丽的岩壁，到处都有小型钟乳石凸起。时间虽然紧迫，王法却根本不敢提动挖鞋，因为极微小的动作也会引起洞穴中沉积的浮尘，一旦扬起泥尘，水下就会卷起一场沙尘暴，不仅他会立刻迷失方向，后面的伙伴也会损失能见度。他只能让潜游动作极其轻微有效，同时还要兼顾速度的布线结绳，给后面进来的前半道明方向。终于在穿过100米左右漫长崎岖的水路后，水下空间突然开阔上拐，王法感觉自己已经上浮到了与淡水湖湖面平行的位置。果然水下洞穴戛然而止，他已冒出水面到了一个空旷之地。这是一个山中洞穴大厅，一个拥有巨大空间的平行世界，6000K 的强光手电都探测不到它的空间到底有多辽阔。石壁是天青色的碳酸岩岩，高空倒挂着一排排云帘般的奶白色钟乳石，地面结着褐黄色的钙华，更生长着如龙舌兰绽放一般的巨大水晶簇。每照见一处异彩，王法就会脑补着这里是怎样一幅多姿多彩的图画。而从淡水湖水下洞穴涌出来的水池紧邻着一个更深的山洞洞穴，下面是一段斧劈般的峭壁，峭壁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海水。如果那边淡水湖水位上涨，这边就会形成泄洪的瀑布，将多余的湖水倾倒进大海。大自然造物真是鬼斧神工啊。王法突然想明白了，海哥摩斯密码里传达的水路突围可能还有从发电机组下面入口进来的意思， 只要等到海水涨潮时分，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地升上这段洞中峭壁，到达洞穴大厅。这应该才是海哥运送大型机器设备进来的秘密。王法小心翼翼地取下了面镜，试探着吸了一口气，发现这里的空气又湿又暖，这跟气瓶中干冷的压缩空气刚好相反，看来这里还有其他出口形成空气对流。王法用手电照在洞壁上仔细查看着，突然间他扫到一根粗大的线缆，莫非岛外那个玻璃发电组连接的就是这里？王法心里一动，沿着线缆扫过去，他发现了高处有一个出口，而出口下方有一条人工浇筑的水泥阶梯紧贴洞壁斜拐下来，阶梯的尽头连接到了水池边，而池边上方的洞壁垂着一个老式的电灯开关按钮。王法毫不犹豫地脱下了潜水装备，甩脱枷锁，第一件事便伸手握住了开关线，轻轻地按下去，前面的洞穴大厅顿时整个辉煌了起来。此时小鱼和马鹏也刚好从水中冒出头来，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魔幻世界。刚才王法用手电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此刻无数灯光将洞穴照亮，才知道他们闯入了一个山中宫殿。这里是一个神奇的晶石空间，紫水晶、白水晶的巨大晶簇破土而出，欣欣向荣地长满了整个宫殿。灯光照在晶簇上，每一根晶莹剔透的晶柱都闪烁着耀眼的华彩。虽然目的是来救人，但此刻三个人的心跳都开始加速。谁能想到这个神秘的岛屿里还藏着一座宝石原矿呢？如果好好开采，说不定还有更珍贵的共生宝石。拿它跟传说中的沉船宝藏相比，谁的价值更大，还真很难说。而这里仅仅是个开始，海哥真正的秘密一定会给他们更大的惊喜吧。想想就让人激动了。三人组现在已经汇齐了，两个男人把小鱼护在中间，向水晶宫殿出口进发。拐进出口，到了一条宽敞的通道，足够他们三个人并排前行。他们一路前行，渐行渐上，洞穴大厅的灯光已经照不进来了。大家开了手电，发现岩壁开始由天青色转暗，变成黑灰色。这里已经不是碳酸岩盐和石晶岩结晶了。王法查看了一下，觉得这些岩壁跟他们在蓝洞横向洞口看到的大石块很类似，不由得纳闷，这里的地质结构还真是层次分明啊，同一座山竟然会有截然不同的好几种石质，怎么会这么奇怪呢？有什么奇怪的？同一个人身上还层次分明呢，何况是一座山？小鱼不以为然地说。王法认真地点了下头，也是啊，脑子里装的是脑浆子，肚子里装的是粑粑，还真是层次分明。小鱼绷不住地大笑了起来，呸，什么东西到你嘴里啊，一说就奇臭无比。小鱼这几天不是担惊受怕，就是愁肠百结，好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王法暗暗松了一口气。马鹏突然停了下来，用手电照着墙上一幅20寸照片，惊讶地问，你们看这是谁？精致的手工原木相框里裱着一个姑娘的半身照，她穿着牛仔背带裤，梳着马尾，凝眸皓齿，笑靥如花。小鱼仔细端详一阵，摇了摇头，不认识。难道让海哥在秘密宫殿收藏照片的女人一定是他心头最要紧的人？想到这里，黑暗中三个人的脸色都变了。王法赶紧在那张照片附近摸索，终于又摸到了一个电源开关，按下之后整个通道都亮堂了起来。天哪，后面通道两侧的岩壁满满当当都是照片墙，而且挂的是同一个姑娘的照片，有在漫天樱花下捧书阅读的，有白雪皑皑中穿着大红羽绒服行走的侧影， 也有泳池边身着连体泳衣的美丽背影。而这些照片都有共同的特点，像素不高，而且大部分照片姑娘都没有看镜头。王法一路看过去，越看越惊讶。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些照片好多都是在我们学校照的，她就是小鱼的妈妈蓝慧心。马鹏看看照片，又看看小鱼， 你跟你妈妈长得真不像啊。 的确，蓝慧心肤白胜雪，小鱼麦色肌肤，一个深秋幽蓝，一个炎夏玫瑰，从外貌到气质都不像。小鱼不高兴地嘟囔着， 怎么不像啊，我们一样漂亮。 马鹏仍摸着照片若有所思， 你们不觉得这些照片是用老式胶卷相机照的吗？大部分都是偷拍，照片模糊是因为这些都是翻拍老照片放大的。 小鱼却半天没接话，他站在一张照片前，全身颤抖，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法和马鹏赶紧跑过去看，那是一张在帆船上的合影，年轻的蓝慧心和年轻的海哥都穿着救生衣，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比划着胜利的动作。照片的背景是一座海岛，虽然只是个远景，他们却从那奇峻的浪石岩形状一眼认出了那正是逐浪岛。除了斑白的双鬓和多刻了几道皱纹，年轻时的海哥和现在相貌差不多，最大的变化却是现在失去了照片上那种意气风发和自信满满。改变他的除了岁月，莫非还有痛彻心扉的往事吗？王法和马鹏沉默地在心底唏嘘着，小鱼却开始泣不成声， 这是我爸妈唯一一张合影，我却从来没看到过。爸爸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王法也有些黯然， 前几年我给我奶奶拍了一组照片，后来没多久她就去世了，那组照片存在我的电脑某个文件夹里，一直到现在也没打开过。我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可是没有勇气打开看。我恨自己没能在他生前多陪陪他。 小鱼略微感到安慰了些， 所以这里就是我爸的电脑库，存着他平时害怕触碰的回忆吗？ 王法认真地点了点头。马鹏突然想到一点， 你们说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呢？ 还能有谁啊，只可能是笨叔。三个人找遍了照片墙，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笨叔出镜的照片，对此马鹏不客气地下了结论， 既然笨叔和海哥之间那么大仇恨，海哥怎么可能挂一根刺扎在心上，所以不可能有他的照片。 王法却在通道尽头发现了一处疑点，原来墙上有个空相框，按说应该会和其他地方那样挂一张照片，这里却影去框空。王法有了个不同意见， 目前只能确定笨叔恨海哥，我看海哥倒是个念旧的人，不然怎么会用这么多照片纪念小鱼妈妈？说不定这里原来就是挂他们三个人合影的，只是让笨叔给取走了。 无论如何，这都是种猜测，眼下救人要紧，暂且也只能把照片墙搁置一边。通道的尽头是一扇关着的门，一看就是岛上自产木材打造拼接的。大门没有锁，却用一根巨大的门栓从左到右的卡死了。王法和马鹏合力把门栓取了下来，然后把门打开。 本以为门的那一面又会是一个黑乎乎的空间，没想到却是灯火辉煌。只是当看清门那边的情况，三个人异口同声地惊呼起来。啊！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空间比洞穴大厅更大，黑曜岩洞壁质地平整，灯光充足，温度恒定。经过前面的洞穴大厅，再看到这些出现并不出奇。奇怪的是，这个空间里摆放的东西是一排又一排玻璃水族箱，每个水族箱上方有几根同样长度的灯管罩着，箱子里都铺着细沙，盛满海水，里面生长着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小珊瑚。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好像在列队等待客人们的检阅。站在门口的位置一眼看去，这里简直就是一片珊瑚海。王法第一个奔向了珊瑚海，惊喜地在水族箱之间穿行着。这里起码有超过300个品种以上的珊瑚，很多品种连他这个海洋生物学博士都只在资料图片上见过。有个角落还摆放着一台水下机器人。王法兴奋地一会儿在这个箱子外看看，一会儿隔着那块玻璃摸摸，嘴里连连惊叹，太意外了，太伟大了。马鹏和小鱼则是一脸错愕地愣在了门口。小鱼忍不住发问，意外什么？伟大什么？王法一脸激动地抬起头，知道这是什么吗？这里是一个珊瑚培育基地，没想到海哥躲在逐浪岛上竟然是在做这个，这太了不起了。可是我爸为什么要培育珊瑚？小鱼困惑地问道。王法思考着，也许是你妈妈的遗志。小鱼的眼睛亮了起来，他乐于听到一切有关他妈妈的美好猜测。这里都是非常罕见，甚至有些传说已经消失的珊瑚品种，每一个拿出去可都是价值不菲。你们看，每个水族箱都配了专门灯管，这是模拟太阳的不同色温光照，还有这个水质过滤系统，这个自动饲养系统，这个水下机器人是用来探索人力难以深潜到的地方。海哥花了这么多财力精力打造这里，就是想给这些珊瑚安个家。 马鹏插进话来， 可是珊瑚的家不应该是大海吗？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全都是珊瑚幼苗，相信长到一定程度，海哥就会把它们放归大海。 王法满面红光，眼睛发亮，认识他以来还没见他如此一本正经的兴奋过。 既然这些都是做好事，爸爸为什么要鬼鬼祟祟躲到这山洞里来搞培育？ 小鱼显然更困惑了。 海哥的确可以在丛林里建一个培育基地，那样成本更小，可是一旦这个岛有人踏足，基地就可能遭到破坏，还不如一劳永逸地把它放到这个不需要人看守的地方，用珊瑚海守护晶石原矿，晶石矿守卫珊瑚基地。一个学海洋考古的人建起这么伟大的一个珊瑚基地，海哥太了不起了。 我还是不明白，难道这里不应该是放沉船宝藏的地方吗？ 马鹏皱着眉挠着脑袋， 根本就没有什么沉船宝藏。 王法叹了口气， 我和小鱼去看过那艘沉船，早就成为珊瑚之家了。我是研究海洋生物的，可以负责任地说，那艘船300年之内没有搬动物品的痕迹，否则珊瑚的生长态势会不一样。所以我相信海哥说的，真的没有宝藏。 下集当中，三人在珊瑚基地寻找另外的出口，试图向更深的地方探寻，却发现角落里一个不规则的圆形洞口，而那个洞口已经被人用水泥牢牢封住了。王法用石块在洞壁上敲打着，可直到他敲得没有力气了，也没有听到任何回应。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尤大海、蓝慧欣、季之章

这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带着梦幻的期待，是无法按耐的情怀，在你 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 务必在1941年5月15号之前完成，但切切不可暴露进攻企图。 70年，光阴流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隐蔽战线上留下怎样的传奇？ 一份来自中国的绝密情报，把斯大林从迟疑和幻梦中拽回了现实。 鸣枪、暗箭、听风者，他们身份多变，洞悉一切，左右周旋。 在纷繁的电波里面，迟不周究竟听到了什么？ 凶险、危机、致命潜伏，他们的情报遍布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 而他最终成了山本56的死亡通知书。 1945年，胜利在即，中共中央与盟军的情报合作突飞猛进，是怎样两份绝密情报南北夹击，彻底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负隅顽抗的幻想？档案为您揭秘伟大的贡献，第7集，风云谍战。1941年12月8日，美国珍珠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日军密集的炸弹投到驻扎在这里的美国海军基地时，睡梦中的美国人还以为自己的飞机在演习。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指挥的两个突击波过后，炸毁或炸沉美军各类舰艇40余艘，其中包括威力最大的战列舰5艘，炸毁飞机260余架，美军伤亡4500余人。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日军的偷袭，损失惨重。但是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军方已经得到了情报，而破解出这个情报的人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国民政府军政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迟不周。 这一年迟不周只有35岁，此前他留洋日本，专攻数学专业，精通日文英文。抗战爆发后，迟不周选择回到国内抗日救国，效力于国民党军政部研究室，专门从事截获日本密电的工作。当时的中国电报技术条件落后，几乎无法破译出日本陆海军的军用高级密电码。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迟不周利用自己的数学专业，根据所截获的日军密电，结合战地心理学、情报学等多方专家意见，破译出了日本人的外交通讯密码。他给这种常常以 LA 开头的英文日密取名 LA 码，简称拉码。这是一种级别较低的通讯电码，但有关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正是迟不周从这些日军外交密电往来中推断侦破出来的。 迟不周曾经回忆说，当时破译出来的日军外交密电暗号有很多，比如西风紧是表示和美国的关系紧张，北方晴是说跟苏联的关系有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是表示撤侨，而东风雨则表示日本和美国已经进入交战状态。 密电频繁，疑云重重，美日之战是否近在眉睫？ 迟不周立刻把破译出来的情报上报给了上级情报机关。 太平洋战场风云迭起，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又如何毙命于中国情报专家之手？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七集《风云谍战》。1941年五月份开始，迟不周的电台发现，日本外务省和驻夏威夷日本领事馆之间的来往密电突然增多，秘密级别也越来越高，并且有大量军事信息杂于其间，与珍珠港美国舰队相关的密电竟多达六七十份，其中多为停泊在珍珠港港口的军舰数量、舰名、停泊位置、官兵休假时间以及进出港时间等情况。在这些电报中，日军多次查询一周中哪一天美军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数量最多，得到的答案是星期天。1941年12月2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六天前，迟不周成功截获一份由日本外务省发出至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外交电报。经过拉码破译之后，有一项内容引起了迟不周的注意，那就是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这个信息让他立刻回忆起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前夕，时任日本驻华大使船原茂就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命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本子。而后每逢大战来临，日本外务省就会做出类似指示，如今日本又同样密电其驻美使馆，美日之战恐怕近在咫尺，而如果不出预料，那将是一个星期日。 东风雨，迟不周立刻把破译出来的情报上报给了上级情报机关，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份情报就被中共当时在重庆的战略情报专家阎宝航截获了，于是中共中央立刻就把这份情报转告了苏联政府。同一天里，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几乎是同时向罗斯福发去了这份紧急情报。 然而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些来自中国和苏联的情报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重视，他们甚至不愿相信当时的中国能获得这么机密的情报。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美国哑口无言。就在美国人感到震惊的同时，远在中国的迟不周也因此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时间回到1941年，得知珍珠港遭到偷袭的这一天晚上，重庆两路口，迟不周在他的一电室里待了整整一夜。回忆起前些天破解日密的辛勤工作， 池不周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几天真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不分昼夜，其以必成。人生有这么一段经历，也算不忘此生了。那一晚，池不周终生难忘。曾经自己的密电小组通宵达旦的工作，为的就是和日军抢夺时间，破坏这场阴谋。可如今掌握了情报，却也没能阻止嚣张的日军，这让池不周十分的不甘。这种不甘使他更加细心留意日寇在密电码中的蛛丝马迹，破获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还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对于美国来说，珍珠港同样是一个开始。经此一役，美国对日宣战。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拉开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新篇章。太平洋战争打响，而阴谋策划了这一切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成为了美军追捕令上的头号人物。 山本五十六这个人野心很大，但他为人极其谨慎。偷袭珍珠港得手之后，他生怕美国人来报复他，一天三次的查询日本的天气，因为他担心美军趁着天晴来偷袭日本本土。同时他自己也经常更换座机，以免遭到追杀。 但让山本五十六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他的恐惧最终一一成了真，他的这条命很快就被一个中国人攥在了手心里。 An dastardly attack by Japan on Sunday, December 7th, 1941, a state of war has existed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Japanese Empire. 为雪珍珠港之耻，美军利用三个月时间策划训练，发起了史无前例的空袭东京行动。狂妄的日军从未想过，相距万里的美国真的能把炸弹扔到天皇的家门口来。惊慌错愕的山本五十六一面向天皇致歉，一面调整策略，企图攻下太平洋诸岛，以求破坏美军再次接近日本本土。这一策略的最终结果就是中途岛战役。然而此役中，日本海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已损失四艘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和322架飞机，惨败告终。太平洋的战局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一年之内，日军在太平洋诸岛上的作战可谓是惨不忍睹。连连失败之下，着急上火的山本五十六决意亲自驾临第一线，指挥全盘作战，妄图鼓舞日军士气。这个消息立刻由日本海军情报部传达到日本太平洋各驻军基地，预定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司令官带幕僚乘专机出发。而这个情报很快就被池不周的电台截获。这个绝密情报由日本陆海军的军用密电码发出，而当时的中国只破译了日本用于外交的拉玛。那么这份海军密电为什么会到了池不周的手上呢？ 这事儿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电报其实有两份，一份是日本军方的，用的是海军密电码派发的，目的是要通知他将要到达目的地的下属；而另一份则是日本外务省用外交密电码派发的，也就是池不周已经破译的那份拉玛，目的是为了通知日本本土。至于日本人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直到今天，史学界依然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重庆方面池不周的电台很快就接获了第二份电报，也就是由外务省发出的那封密电，而他最终成了山本五十六的 死亡通知书。 很快，这份绝密情报被送达美国军方，这一次再没有人敢轻视来自中国的情报。迅速研究部署之后，罗斯福下令干掉山本，行动代号复仇。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的机队起飞不久，美军16架战斗机就迎头袭来，短短3分钟内，山本的座机及其护卫队就被全部击落。燃起熊熊大火的座机坠入了不甘维尔岛茂密的丛林。第二天，日军搜索队才找到那些坠机残骸和山本五十六的尸体。作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日军被盟军击毙的最高级别军官。此事一经公布，日本朝野震惊，人心浮动，曾自诩不可战胜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自此走向覆灭。太平洋战场上的捷报令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刮目相看，而出于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美国方面开始积极支持中国进行抗日战争，情报合作在此时就显得尤为关键。1944年7月至8月间，美军观察组分批来到延安，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考察，并协调与中共开展情报合作以及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等工作。 在考察了将近3个月以后，美军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谢伟思把考察的成果汇总成几份报告，呈交给了美国军方。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一份，一起来看一下。这份文件是致美国驻中缅印空军主管将军，题目是 Desirabil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Aid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ies， 美国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价值。在这份报告中，谢贝斯认为在情报工作中以及营救美军飞行员这些关键工作上，中共方面非常的积极，而且从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有效的经验，因此美国方面应该更加主动地加入到这种合作中来。为此，谢维斯建议说，中共在日军通讯线路附近沿线都有非常接近的据点，对我们的要求都是基于他们在情报上对我们的支持和对美军飞行员的救援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在我们准备对中国南方发起登陆的时候，或者在汉口被攻击的时候，掌握日军这些交通线会有重要意义。 1945，胜利在即，中共中央与盟军的情报合作突飞猛进，华南登陆计划能否顺利实施？ 国雷部队消失了。 中共东江纵队争分夺秒展开情报战，能否揭开波雷部队消失之谜？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七集《风云谍战》。 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面陈列着几幅非常珍贵的漫画，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抗战时期飞虎队的飞行员 Donald Kerr 自己画的。这几幅画是 Kerr 用钢笔画在烟盒纸的背面的，画得非常的生动。他的画很真实地记录了那一场紧张的逃亡和成功的营救的过程。1944年2月11号这天，科尔中尉奉命飞往香港，对日军占领的启德机场进行轰炸。返航的时候，他的座机不幸被日军击中，情况非常紧急。科尔弃机跳伞，却不幸伤到了腿，他跑了没多久就体力不支倒下了。 在不远的地方，日军紧紧地追上来了，声音传过来，在危急关头，一个叫李石的小战士出现了，也就是漫画里面在前面领着他跑的那个小不点儿。And I wasn't anyone running， 因为李石在前面领着他跑啊。这个李石是当时中共广东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一个小战士，当年只有14岁。小家伙很机灵，他一看到科尔就知道，你看他穿的这样，有这样的装备，一定是个美国飞行员。于是呢，就上去跟他比划，不会讲英语啊，然后就让他跟着自己跑。科尔就跟着他跑了。他先是把科尔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然后通知他们所在的港九大队队长。很快，他接到队长的指示，让他们暂时躲在山洞里，保护好科尔中尉。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石和另外一个小战士轮流到山里给科尔敷药送饭，还给科尔买了一块糖吃。这可是小孩买糖给大人吃啊，仅有的钱估计李石自己也舍不得花钱给自己买块糖吃。所以这份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让科尔终生难忘。 后来在东江纵队的帮助下，科尔躲过了日军的搜捕，身体也很快恢复了。这个活泼的大个子瞪着好奇的眼睛在东江纵队的司令部里走来走去，他十分惊讶，原来东纵的队伍里像李师一样甚至比他还小的孩子还有很多。他喜爱摄影，今天现存的很多东江纵队干部战士们生活战斗的照片都出自科尔中尉之手。 画面上握手的这两个人就是科尔和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曾生出生于华侨家庭，讲的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说话风趣幽默，给科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东江纵队是中共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广东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抗日战争打响以来，多数爱国侨胞纷纷回到家乡，坚持抗日救国，加入了东江纵队。因此在这支队伍里，高学历高技术的精英人才比比皆是。东江纵队的活动范围东到海陆丰，西至广州、清远，南抵香港，北到韶关，与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等一批革命力量开辟了敌后抗战的华南战场，遏制着日军在中国华南的战略交通线，成为华南地区抗击日军的中坚力量。1941年香港沦陷，东江纵队迅速组织了对在港700多名中国文化名人以及在港近百位国际友人的大营救。为此1942年2月，东纵的港九大队还专门成立了国际工作小组，小组成员都是熟悉英语或在港九地区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员。建国后曾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任国际工作小组组长。1942年7月，在东江纵队协助下成功逃出香港战俘营的英军上校赖特组建了英军服务团，他们提出与东江纵队合作，继续营救盟国人士，收集军事情报，自此便开启了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并肩援救盟军人员、互通军事情报的合作史。 科尔很细心，他把自己获救的经历都记录下来了，本来是想自己留作纪念，可他却没有想到，他这次获救经历在其后的战局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西线战场发起诺曼底登陆，陷德军于腹背受敌之地，加速了德军的溃败。而时隔一年，1945年，在对日作战的中国战场，美军一项被称为华南登陆计划的行动开始紧张筹备。美军的这个登陆计划旨在创造一个比东南亚更近的陆上基点，攻击日军主力，进而攻击日本本土。华南是他们认为最可行的地点。在美军看来，